到了，长出更多的眼睛，方便你我好看清。爱人身体里那颗心只为更亲近，眼睛还没看仔细就把自己看恶心。想喘气，多久没闻到空气，只是大脑不愿意给我呼吸的权利，尽量保持着窒息，把我拉入了甜蜜。告诉我这是之前留下的期许，从没想过将五官分离， 本周榜第九位，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，来自万玲玲的《真的开心吗》。这是一个由生态破坏引发的问题，歌词罗列的场景虽然没有画面，但是感知起来听起来感觉触目惊心，仿佛历历在目。万玲玲从音乐人的角度看待环保，屏幕上有的地表上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创作个寂寞。有些事情今天没有发生，不代表明天不会发生。听听这首《真的开心吗》讲的是什么。 盗猎者惊醒了黑天鹅，犀牛和大象的血流着，鲨鱼贪图背弃的价格，再倒戈后起蛇不是风和，就这么唱着歌越过了河，用车辙压平了湖泊沼泽，看着绿地变水泥的大宁河，哦哦哦，徘徊着呼喊着孤单的进化，他们最最聪明的脑袋策划本几步将飞水流向大海， 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4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，第十位严泽欢的《五官》，万玲玲真的开心吗，排名本周第九。在接下来这一节节目里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。 能量音乐 Number 8，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汪苏泷的《随便》。以前有人说，厨师们有一道最好做也最头疼的菜叫随便，因为做菜不全靠手艺，还得看机缘。汪苏泷是不是听过这个笑话，跟厨师产生了共情？出道以来，喜欢他的人很多，黑他的人也不少。本想好好写首歌，还要花费精力应对那些嘲讽和质疑。有一天想开了，创作出这首《随便》，不谈和解，只说随便，随便就好，随缘就好，兴起而至，兴尽而返，何谈麻烦，何必抱怨。汪苏泷，随便。 人生十年，兜了一万次院子恋，有人分开停个人间，我分开你的朋友圈，反复怀念那还蒙太奇的碎片，并将思维理性观点，运气总不让我这边。我短暂失败的爱情，自卑敏感的个性，可微可怜可悲可疼可恨可爱的自己，不可理喻的热情，不合时宜的平静，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，满怀深情地说随便。习惯习惯误解，习惯原谅每句抱歉，习惯是成熟的逐渐。再听一遍这些年留下的音乐，让感动仍然怀念，怀念那个炙热少年。我短暂失败的爱情，自卑敏感的个性，可微可怜可悲可憎可恨可笑的自己，不可理喻的热情，不合时宜的平静，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，满怀深情地说随便。迷失人群之间，走路盯着地面，几乎拒绝所有来电，我总是很特别，我特别的纠结。我擦肩而过的爱情，不被理解的个性，还有孤注一掷异想天开，可笑的勇气，自我表达的能力，虽年纪逐年降低，逃避过整个世界，也拥抱过世界，嬉皮笑脸的说随便。 能量音乐 Number 7， 本周榜第七位新歌上榜，来自霓虹花园，《未来的答案》。这是乐队成军四年的纪念单曲，故事从四年前踏上开往远方的列车讲起。迎面而来的新世界，每天要对的新问题，问一问自己当初的信心和决心是否依然还在。霓虹花园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，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梦想并不是遥不可及，也想告诉此刻正在迷茫的你，

Number Four，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房东的猫，银河迪厅。 Disco 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潮流，流行这件事总是当轮回嘛。Disco 也一样，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一边觉着 Disco 年代的音乐很复古，一边又把蹦迪当作一种潮流，他们在家里摆上灯光球跟朋友一块跳 Disco， 场景有点魔幻。房东的猫好像也赶了一波逆潮流，写了一首以前不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歌，就当是一种致敬吧，因为 Disco 年代无可替代，它将永远被一些人回望，也被一些人缅怀。本周榜第三位来自吴克群的《奇异博士》，非常惊喜的一首歌，未来感十足，电子元素的应用增添了强烈的科幻感，而歌词又传递出科幻之外的东西。熟悉的5307房间，你笑我终于舍得睁开眼，思念越膨胀，灵魂越纠结，你说这是我回来的第14605遍。漫威电影《复仇者联盟3》里，奇异博士用魔法看了14605遍未来，把电影的数字梗写进歌里，既强化了跟电影的联系，又呼应了相信回忆的主题。光凭这一点，漫威的粉丝可能会刷一波好评了。来自吴克群的《奇异博士》。 我试着扭曲全部世界，穿越维度回到那从前，相遇的起点，分别的瞬间，思念的重力让时间空间探索全部回到起点。我全都这爱假冒的戏，时间宝石闪耀着光辉，迷人的笑颜，温柔的时间，画面开始闪回身体，每个粒子全都被思念分解。你走出世界的局限，但我还陷在里面，你挥手微笑告别，但我还想再纪念。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，思念带我穿越永无尽后悔建构的从前。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，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，十几年的雨是最亏的灰，是我把全逆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前。熟悉的5307房间，像我终于舍得睁开眼，思念越膨胀，又越纠结，你说这是我回来第14605遍。眼看魔法一阵渐熄完，你笑着双眼，我学会告别。 死的笑靥。你走全时间的曲线，但我还陷在里面。你挥手微笑告别，但我还想自己一面。你到达的维度，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。今天如果超越了光速，时间能不能慢一些？错过了你，我快没时间。就算要释放一场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，涅槃终是回到那一天。数千年的雨，数次黑的灰，数化成一场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前。错过了你，我快没时间。再看你一眼，好说再见。重重的将时间空间全部折叠。 排行榜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4期的揭榜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回顾上一节，我们刚刚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战马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。第五位杨家聪越伤越勇敢，第四位房东的猫银河低厅，吴克群的奇异博士排名本周第三。最后这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冠亚军。 能量音乐 Number Two， 本周榜的亚军是来自金文岐的生日快乐。他们说这是一首很好哭的歌，对应成年人不爱过生日这个热门话题也很贴切。生日快乐是一句简单真诚的祝福，也许这一天你没有收到礼物，也许最想一起过生日的人不在身边，也许这一天要加班，也许这一天够繁杂凌乱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依然要祝你生日快乐，为你唱这首生日快乐歌。 躲在热闹中散场，狂欢过会有后遗吗？害怕庆祝的大人，如今还相信愿望吧？点亮蜡烛的数字，对人路会有帮助吗？小孩索性早放松期待吧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我快乐。两厢情愁呼延吞下，来不及消化就和前了吗？和世界交战，有梦脚丫吹熄蜡烛的代价，那年今日举杯烟花，手拎点牵挂的他，各自幸福吗？悲伤了回忆，拥有也失去，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？ 吹熄蜡烛的台下，那年情人去被烟花，手拎点牵挂的他，各自幸福吗？悲伤了回忆拥有，也失去那有什么的走留得下。无言吞下，来不及消化，就和解了吗？和世界交战，又磨平脚丫，吹熄蜡烛的代价。那年情人举杯烟花，手拎点牵挂的他，各自幸福吗？悲伤了回忆，拥有与失去，那有什么带得走，留得下？伤了回忆，拥有也失去，哪有什么带得走，留得下？ 能量音乐 Number One。 本周榜的冠军是来自苏运莹的《再会》，这是一首诞生于2021年的校园民谣。熟悉的场景，曾经的誓言，临别的祝福，回不去的那个春天，仿佛历历在目，让人怀念。有人说相见不如怀念，但是怀念的人总有机会再见。苏运莹用四个永远诠释了怀念的力量。我们永远不说再见，永远不要道别离，永远都拥有温暖的心，永远期待下一次再见。千言万语化作两个字，珍重。恭喜苏运莹新歌《再会》上榜七周，本周登顶冠军。 奔跑在夕阳下，多么漂亮的吻和阳光，和你临行时挥手，在夕阳下相拥，真的美好。春雨春风，春天这份情谊永存于你心。我们来日再见，珍重珍重，千言万语只留一句，如草原无际，如青山高， 来自苏运莹的《再会》。以上便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4期的榜单揭晓节目。如果您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通过微博告诉我 @DJ 董鹏。当然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，转发，写上你的评论，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永远不